生在某人家里，辽阔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，养育我的这片土地，伴我身躯一样心，江河水，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。这就是身躯一样爱心，沐浴我的江河水，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。是。